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呼吸，演播，爱好。 嘉安市银行地下隧道的挖掘工程异常艰难，刚推进两米，地下水便喷涌而出了，整个隧道都被淹了。最后修建了一条排水沟，打通地铁的排水系统，这才算解决了地下水的问题。尽管如此，整条隧道里仍旧是泥泞湿滑，给施工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这个时候，雷鸣找来的隧道专家也到位了，他叫杨豪明。根据杨豪明的估计，这样一边挖掘一边修建，还要把噪音降到最低的水平，施工难度很大。每天的进度能有一两米就不错了，所以进度异常的缓慢。这期间，田哥不止在勘察 CC 家会馆的地形，他还在秘密调查云南许家的事情。让田哥意外的是，许家自从将许兰芝接走之后，整个家族突然间集体失踪了，甚至包括已经脑死亡的许秀芝。田哥托几个老战友在深圳和内地寻访，许兰芝和他的父亲及两个叔叔都是踪迹全无。田哥并不知道，许家除了许兰芝和一个意外之人，一直跟踪许兰芝的朱三孝之外，其他的人都已经在深圳郊区的荒林里被深埋黄土之下，连块墓碑都没有。某个傍晚，在天法楼地下三层的私刑室里，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许兰芝终于开口了。于师傅的笔记，赛七场的祭41号出藏室。雷鸣冷笑着说：“ 早说，不就不用受这些苦了吗？”嗯，你这个小姑娘，一点都想不开。 一旁的墙上，挂着朱三孝啐了口带血的痰，他开口骂着。你们姓许的一家子，除了秀芝没有一个好东西，全是骗子小偷。所亡前辈居然会收你当关门弟子，真是不幸至极。雷鸣哈哈一笑，接口说：“ 是啊，那天他就在密室里，我折磨了余胜利快两个小时，他也没有报警，所以这个小姑娘心黑得很。”早盼着余胜利赶紧死呢，不止这样，他连自己的亲姐姐都算计。当初他突然找上门，说他姐姐泄密时，我是有多么的惊讶呀。这孩子要长大成人，肯定又是一个心狠手辣的李香秋啊。朱三孝张目欲裂， 为什么？他可是你的亲姐姐啊，他对你那么好，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呀。许兰芝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把心掏出来，呸！要对我真好，为什么总压着我？每次出风头的都是他，完事还假惺惺地跟人说，我有个妹妹，比我厉害多了。我呸，虚伪！我早就知道，我不是许家的人。我不过是我妈妈不知道跟哪个野男人搞出来的野种，人前叫我妹妹天才，背后从不正眼看我，从我记事起就叫我野种，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啊，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知道她漂亮，在你面前温柔，呸，全是假的。她把心掏出来 哦，他是恨不得把我的心掏出来。有我没他，有他没我，我就是要害他，我就是要他死。 旁边的王亚雷漫不经心地将一整套刑具收拾起来，抬头看了眼墙上的两个争吵不休的人，转头问雷子，这两个厨怎么处理啊？雷鸣的笑突然变得阴森了，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是老规矩啊，清理干净，你知道我这个人最怕麻烦。西兰芝终于崩溃了，痛哭不止，朱三小子不停地叫骂，但在这天法楼的地下的秘密私刑室里，即使隔着一道门，外边的人也听不到里面的任何声音。就在王亚雷准备动手的时候，雷鸣突然改变了主意，等一下，这两个厨或许还有点用途，那个什么王家三兄弟我看徒有其表，连个门锁都组装不起来，让他俩去试试，也不行的话再说吧。说着雷鸣转身走了。一周之后，距离任务截止的日期还有六天，田哥的小队已将 C 加加会馆全面勘察完毕，前期的准备也已经做完了。阿修罗计划正式执行，由于马凤元的伤还没有痊愈，所以这次行动他只负责整体调度，在外面望风接应的是田哥。这次珠宝展虽然是私人珠宝展，不过安全措施很到位，仅外围保安就有30个人，里面的监控更加严密，足以确保没有任何的死角。不过那仅仅是对于非专业人士而言。2008年5月12日下午3点， C 加加会馆外300米速八旅馆前的停车场上，田哥和他的队员正在通过加密的无线对讲机对阿波罗计划进行最后的讨论。马凤元在电脑中调出了地图，指点着相应的位置。会馆东面那个建筑工地，我雇了他们的工头，已经停水停电3天了，估计这会儿那些民工应该已经到会馆前的水池戏水了。周世涵提出了异议说，这些民工是出名的好脾气啊，会馆保安就是当他们的面干出丧尽天良的事，他们也不太可能会有多少反抗。你的计划可行吗？接应货物的周世涵提出了异议。马凤元说，你说的没错，但只要是人就会有脾气，在家有人鼓动，来一群群众性的殴斗不成问题。在速八旅馆里做总调度的马凤元依旧是面无表情，但那双眼睛似乎已经看到会馆安保人员挥舞电棍驱赶工人的画面了。马凤元这么说的时候， C 加加会馆前的那个近100米的水池旁，几十个从建筑工地来的工人正在用冰冷的人造泉洗脸。他们是最底层的建筑工人，干的是没有技术含量的体力活，不管是工作条件还是薪酬待遇都很糟糕。但即使如此，这样的工作还是可能随时丢掉或拿不到工钱。他们为这个城市建设了很多的高楼大厦，但却少有时间抬头仰望。现在工地突然停工了，而且停水停电3天，这个时候听说西面有一个露天水池，自然什么也阻挡不了民工们洗把脸的欲望。露天水池的产权是 C 加加会馆，虽然平时有不少市民在这游玩，但不等于说可以容忍这么多的民工在这洗脸聊天，矛盾由此产生了。 几个跑得慢些的工人被保安打得头破血流。本来这种事情就容易引起群体性的事件，更不用说马凤元买通的工头很会蛊惑人心，因此只是简单的鼓动，就让300多名民工拿起了棍棒，向 C 家家会馆浩浩荡荡地行进了。马凤元在讲述找到那名工头是如何会骗人的时候， C 家家会馆的外面已经混战一片了，保安们短小的电棍对上工人们粗长的棍棒，占不到任何的优势，于是报了警。在警察赶到之前，会馆内部的保安发现情况不对，立即将贵重的展品收回保险库。但全部的保安只有40几个人，而暴怒的民工却有300多，因此保安们的受伤人数在迅速的增加。赶到的民警也无法阻拦愤怒的人群，民工们愤怒的疯狂的向前涌动着，着了魔般的无所畏惧，像是要把积压已久的不满全部发泄出来。而被他们抓住的保安都被疯狂的殴打着，铁棒、木棍甚至拳脚、牙齿，惨叫声甚至在几百米外都听得到。彻底暴怒起来的人群像一群兽，失去了理智，失去了人性。这样的场面让站在窗前的田哥血液燥热，望远镜后的眼睛不停地在人群间巡视着，血腥的画面让田哥恍如再次陷入了7年前的那个夜晚。由于线人反水，在金三角执行特别任务的多国联合小队9人组的海蛇小队被愤怒的人群们包围，他们都是那个男人的信徒，在那个男人神般自信的挥手间，700-800手无寸铁的平民便悍不畏死的如滔天大浪般的扑过来，一层又一层，直到将海蛇小队剥离到只剩下了3-4个人。筷子，筷子，我是眼镜，请确认行动时间完毕。剑奇的声音把田哥从回忆中拉回来，他喘着粗气，努力地把杀人冲动压抑了下去。田哥回答说，眼镜，眼镜，我是筷子，行动开始完毕。田哥说着扭头向副驾驶座上的笔记本电脑的屏幕里看去，田青、许刚、雷毅、孔淑玲4个人组成的行动小组进展顺利，事先带进去藏在过道花盆里的麻醉气体囊被引爆了，留守的10几名保安全部昏迷了过去。警报器专家许刚破解一路上的所有警报器，而3道关卡的铁门在田青的面前就像不曾存在。4个人几乎没有停顿地到达了保险库的门前。雷毅对田青的自信很没有信心，我说，大叔啊，你有把握吗？这个门真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就能打开吗？不会触发警报吧？哎，我们俩可是把未来都交给你了呀。田青也不生气，慢悠悠地掏出了一个布包，仿佛医生用的针灸包，他说，这种儿童玩具锁有什么难开的，我就是闭着眼睛都能打开，别在这废话，快去干你的活。雷毅在一旁破解指纹系统，嘴还没有闲着，大叔，一看你就是宅族前辈啊，很多年没有出来见世面了，居然还用布包。叉子，叉子，我是筷子，你小子再废话，我叫你这辈子都娶不了媳妇。完毕。天哥打开了自己的语音频道对雷毅说。雷毅愣了半天神，然后才意识到自己的行动代号叫叉子。雷毅让许刚和孔淑玲分别站到了指纹仪和视网膜扫描器前，然后快速地导入了欺骗性的数据，同时示意2个人进行指纹和视网膜的检测。几秒钟后，保险库大门的钥匙挡板亮起了绿灯，向外凸起移向了一旁， 露出了钥匙孔和密码键盘。许刚立即从工具包里取出了电动切割机，将整个合金门上唯一的薄弱点密码键盘切割开，拆除键盘，露出了里面的电路板。许刚退后，雷毅上前，根据电路板分析独立密码系统采用的是哪一种芯片，绕过可触发警报的部分，插入芯片读写器，直接发出密码通过的假信号。随着雷毅竖起了大拇指，田青将特制的万能钥匙插进了锁孔，屏息凝神拨弄，最后轻轻一拧，锁孔内发出了一阵密集的金属簧片的咬合声，那声音仿佛来自未来世界。片刻之后，保险库大门发出了解除气压锁的泄气的声音，缓缓地移动，开启了。商务面包车内的田哥慢慢地松了口气，目光又转回到了 C 加加会馆的门前。最先赶到的片警被民工们包围了，双方气氛紧张。田哥咽了口唾沫，转头向山坡下的主干道上看去，剪旗制造的交通混乱仍在继续阻挠着警车的通过，但有不少的警察选择徒步向 C 加加会馆奔来，估计最迟十分钟就能到达。田哥暗暗地计算，这些警察到达后，分隔暴乱的人群肯定会引起更大的冲突，但也可能在几分钟内控制住局面。不能让他们过来的太容易，田哥这么想的时候，耳麦突然响起了马凤元的声音，他说，警察来得太快，行动时间不足，我等他们一会儿。田哥扭头看向了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他看到马凤元正将弹夹按入了一支狙击步枪，准备进行一次远距离的狙击。田哥立刻开口了，哎，你什么时候弄到的枪？不许伤人。马凤元的声音冰冷地说，要我开枪，人的价格每枪10万元，动物的价格每枪2000元人民币，要我杀人，除非你先付钱。马凤元的目标是一辆刚刚停稳的豪华跑车，他对着红色的引擎盖连开了3枪，2枪命中，1枪射偏，然后马凤元的枪口微移，瞄准了另一辆悍马车头，连开3枪，全部命中。紧接着田哥继续搜找着豪华车的影子，全部命中前引擎盖。虽然离得太远，看不清这些车主的表情，但田哥能够想象到他们惊慌万状的模样。而这个时候有警察跑过来，他们肯定不会就这么把警察放过去，开得起豪车多半是有钱有势的富贵阶层，警察也得罪不起他。行了，停止射击，所有警察都就地隐藏，不再露头。田哥转回了目光，发现民工们已经开始攻击 C 加加会馆，不过会馆的玻璃是防弹的，他们一时半会儿还进不去。田哥简单地计算了一下，至少10分钟内的行动是安全的。田哥的眼睛再次转回到了电脑屏幕，不过画面中只剩下了雷毅一个人的视频画面。他竟然在看天涯社区的某个论坛，其他3个人的画面已经变成了电子噪音。田哥说，叉子叉子，我是筷子，其他人呢？完毕。筷子筷子，我是叉子，其他人都进保险库了，里面有干扰器，电脑无法正常工作，我只能留在这里等。外面怎么样了？我刚看到天涯转载雅虎上的新闻，说嘉安市发生全面暴动，是不是真的呀？哎，我记得咱们来的时候天还是蓝的吧？难道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雷毅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天哥严肃地说，叉子叉子，我是筷子，要专心，不许干无关的事情，你的同伴可是把后背完全交给了你的。画面中的雷毅沉默了，他关掉了网页，开始认真地监控 C 加加会馆的安全系统。 天哥长出了口气，不知道马凤元争起来的时间够不够几个人完成计划。就在这个时候，画面中的雷毅突然跳起来，画面转向那扇保险库的大铁门，他正在缓缓地关闭。雷毅诅咒了一句，转身四处寻找可阻止铁门完全关闭的物体，但除了墙角笔记本电脑之外，看不到任何稍大点的物体。怎么办？出问题了，门要关上了。雷毅大声地叫喊着，他蹲到笔记本电脑前检查哪里出了问题，但没有找到任何差错。天哥也顾不上说代号了，闭嘴，快看一下能不能终止门关上的程序。雷毅立刻重新连接芯片读写器，发出了终止关门的指令，但保险库的大门仍然在继续的合。雷毅丢开了电脑，试图用身体减缓门关上的速度，但却是徒劳。天哥猜想这是一种独立的机械定时装置，门打开超过一定的时间就会自动启动关门程序。天哥立即做出了决断，你不能阻止关门的，行动终结，立即撤退。雷的声音很大，但是画面却看不到他的人。 不，玲玲还没有出来，我不能放弃。走，立即撤退，我现在命令你立即撤退。 因为雷毅的倔强，天哥有点气急败坏了。 我不走，你不是跟我说过绝不能放弃一个同伴吗？他们可是把后背交给了我呀，而且玲玲还在里面，我不走。 雷毅的胳膊终于又出现在画面中，他双手挡在了保险库的门前，微微发抖，等待合金门挤压过来。 离开那儿，立即撤退，你自杀呀，行动已经取消，给我滚出来。不，我绝不放弃，好容易有人把我当同伴了，好容易遇到喜欢的人了，好容易重新找着活着的感觉了，好容易肯信任我，愿意把后背交给我了，好容易不再孤单一个人了，所以就算死在这里我也绝不放弃的。 雷的声音颤抖着，双手却不再颤抖，拼尽全力顶住了渐渐靠近的合金门。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窃密》。

一次单纯的心灵朝圣之旅，竟引出种种诡异神秘的事件。一盘布局精巧复杂的棋局，谁才是真正的操纵者？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窃密》，作者田高希，演播爱宝。 雷伊的声音颤抖着，双手却不再颤抖，拼尽全力顶住了渐渐靠近的合金门。你，天哥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天哥忽然间能够体会到雷伊心中的苦闷，那种孤孤单单一个人的感觉，仿佛是多余的人的痛苦。在海蛇小队全军覆没的时候，田哥也真切地感受过，当年一位西藏上师曾对田哥开示，因为想得到不该得到的而产生的无边苦痛，即入阿修罗地狱。只是田哥从未想过，雷毅这样一个富家子弟竟然也会有这种感觉，而且埋藏得这么深。合金门终于还是压了过来，雷伊毕竟太瘦了，没有足够的力量阻止大门关上，但雷伊仍在坚持，他坐下用双腿顶住了合金门，以肉体之躯强悍的千钧之力。就在雷伊拼上性命也要阻止合金门关上的时候，田哥的笔记本屏幕之中其他三个人的画面忽然恢复了，耳麦中响起了交谈的声音。田青在讥笑孔淑玲，见了花花绿绿的石头就迈不开步，孔淑玲则心情大好的回答，那都是财富，巨额的财富，看样子他们对保险库进行了一次洗劫，任务完成。立即撤离，立即撤离，保险库的门要关上了。田哥打开所有的频道对三个人大声地吼着，画面中三个人一顿，随即奔跑转过了一排托管架。电波的画面中已经能够看到强撑在合金门中间的雷伊，他的腿已经曲起了，但整个人仍然是塞在门缝之间，双手双脚撑住门不肯离开。孔淑玲在奔跑中定出了次序，声音冷静，田青左一，徐刚右二，我三，出去立即把他拉出来。田哥紧张地盯着笔记本屏幕中的画面。最后几米冲刺，田青鱼跃而起，从半坐在地上的雷毅的头顶穿过，落地后立即向左翻滚。徐刚则紧随其后跃起，跳出了保险库，落地后向右闪开。孔淑玲最后跃出的时候几乎是侧着身子了，合金门关闭的速度和力量都在加强。这个时候四个画面突然黑掉了一个，是雷毅的。田哥从其他的画面中看到，他几乎是贴着合金门被墙拽出来的。孔淑玲对雷毅大声地吼着，你不要命了？雷毅的脸上是愉快的笑，你们还没有出来啊，不管是作为你的男朋友还是作为队友，我都不能放弃啊。你，孔淑玲声音哽咽了，突然把雷毅抱进了怀里。这一次雷毅没有因为疼痛而大呼小叫，他发自内心的笑，仿佛等待了千年终于等到了属于自己的归属，再然后头一歪昏过去了。别儿你情长了，立即撤退，重复，立即撤退。天哥再次命令着，他鼻子发酸，抬起袖子蹭了一把，眼睛转向了车窗外。准备接应货物的周世涵通过对讲机调侃着， 拍电影呢，够煽情了，要不你们再来一段，我先撤。 代号，代号，怎么都不说代号了？哎，队伍不好带了呀。 心情大好的天哥强调着， 现在我是总指挥，警察要上来了，你们再不走我可不奉陪了。 马凤元冰冷的声音响起了， 天哥从四楼马凤元所在的摄像头查看撤退的路线，那条小路寂静无声，看不到一个人影。天哥调转方向，主干道上大批的警察已突破交通混乱的地带，向 C 家家会馆的方向逼近了。天哥皱起了眉头，今天警察的工作效率太高了，必须再拖延一下，给行动组留出撤退的时间。 300米，风速 1.2， 警察脚下，不许伤人。 天哥简短地对马凤元说着，马凤元立即开枪，连续射击，目标是那些警察的脚下。短短33秒，马凤元打空了2个弹夹，密集的火力压制让警察们就地卧倒，不敢站起。之后马凤元从容不迫地点射，警告个别试图站起来的人。在打光全部的特制子弹之后，马凤元立即卸下枪托，把狙击步枪放进了渔具盒，准备撤离了。会馆内的行动小组已经撤出了，周世涵接应到许刚和霍武后立即驶离，简奇在另一端制造的交通混乱也正在恢复。田哥在 C 家家会馆后门100米远处的路边停车，等所有的人都上车后，也立即驶离了这个失去控制的地方。被汽车颠簸醒了的雷毅问：“ 我们成功了吗？”“ 嗯。” 孔淑玲紧握着雷毅的手，鼻音很重地点了点头。雷毅声音虚弱地说：“ 我没有拖后腿吧？” 天哥猛拍着雷毅的肩膀说：“ 行了，你小子，装上瘾了，早看出你没事了。轻点儿，轻点儿，要死人了！我要被你这一下拍挂了，那得有多冤呢？” 雷毅倒吸着凉气，这下拍到被门挤伤的地方了。田青盯着孔淑玲，啧啧称奇：“ 小朋友。”这会儿知道疼了，刚才就不怕给挤成两半啊？看你的小青人儿都哭成什么样了。 孙淑玲正小心地剪开雷毅的衣服，对破皮及愈伤的地方进行简单的处理。 谁哭了？ 孙淑玲说着吸了一下鼻子。天哥透过车窗向外望，离 C 家家会馆越来越远了，但那个方向却有浓烟升起，也许有汽车被点燃了，也许冲突真的演变成了一场暴动。天哥的心情重新又变得阴郁起来。虽然孔淑玲想出的这个计划十分完美，但那些农民工和保安们，还有在人为的交通混乱中受伤的人们，他们有什么错？为什么要承担不必要的磨难呢？仅仅为了取得雷一鸣的信任，这样的代价会不会太大呢？田哥紧紧握着方向盘，茫然了。田哥在汇合地点把车子停稳，8个人换乘坐房车返回法田园。 直到这个时候，许刚才解下了一直缠在胸前的弹夹一样的盒子，共6只，沉甸甸的，像一堆石条。 周世涵小心翼翼地查看着上面的编号，一次打开。第一个盒子里是十分松软的橡皮泥，而橡皮泥中镶嵌着粉色彩钻银河之恋。它旁边是与之配套的镶嵌着碎钻的项链，同样陷在橡皮泥之中。其他5只盒子里是一些低于6克拉的无色钻石和几块祖母绿，还有一些红蓝宝石跟几块色泽深绿的翡翠。 天哥皱起了眉，怎么这么多呀？我们的目标只是银河之恋呢，不是洗劫别人的个人藏品呢。 哎，别这么扫兴嘛。 许刚兴奋地轻点着钻石说， 这回咱们赚大了，看这枚祖母绿，啊， 这个成色，这个水头，哈哈，极品呐、啊！ 与许刚的志得意满相比，田哥则已经从行动成功的喜悦中走出，变得异常的冷静。他命令周世涵把东西收好，重新系在身上，然后查看雷毅的伤势，看到已无大碍，才放下了心。角落里，马凤元在擦拭着今天立下了汗马功劳的狙击步枪。田哥眉头紧锁，他已经强调过这次行动尽量不携带枪支，以免伤及无辜者。那么这支枪是怎么带进来的呢？马凤元对这个问题只是冷笑，根本不给予回答。田哥在想，那几个挑动民工们打群架的工头，他们控制人群的能力很了不起。矛盾爆发时返回工地叫人，又有受伤民工的哭诉，特别是引导易怒的人群，让他们知道是谁导致了这一切。领导一说简直达到了宗师的地步，但转念一想，田哥心中顿时疑窦丛生。事情从一开始就不大对劲儿啊，就算有人鼓动，民工们也不会失控成暴民，不会干出嗜血成性的恶事啊，除非他们中很多人根本就不是民工。当然，这些事和钻石珠宝都不是田哥关心的，现在他只想知道，有了这份投名状之后，雷一鸣会不会再想出其他的考验。简奇一边开车一边突然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老板说他一定会把余胜利的死因调查清楚。田哥扭头说，啊，有线索了吗？没有，最近几天我一直忙别的事，老板让别人管这件事情了，简奇说着。田青也落寞地说，哎，可惜呀、啊，岛屿连个孩子也没有。好了好了，都别沉重了，就要到家了，可以好好休息了。许刚嘴角含笑，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正前方。回到法天园后，雷一鸣接过了银河之恋，看了半天，然后电话通知珠宝商约翰林来验货。几个人仍处在兴奋中，因此忍不住端着杯子走出房间，开怀畅饮。几个人都不知道的是，银河之恋的拥有者，那个不公开姓名的女富豪，正坐在距 C 加加会馆不远的一个咖啡馆，目睹了案发始末。这个刚丢失钻石银河之恋的女人，脸上看不到丝毫的沮丧，反而洋洋得意，因为在刚才他接到了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是绰号诚实者的国际珠宝商约翰林。电话中的约翰林只是很谦卑而又简短地说了一句话，行动成功，然后就挂断了。没人知道，这位女富豪既是失主，又是真正的买家，钻石倒了一下手，又将回到他的首饰盒，而保险公司和展馆方却要为钻石被盗赔付给他大笔的钞票，只付出200万美元就能收获近800万，世上还有赚钱比这更容易的吗？准备拿到钻石就飞往法国的真正的黄雀，还是没忍住笑了。用来交货的小旅馆是许刚找的，老板是外国人，60多岁。不管什么时候见到他，他都坐在吧台的后面，叼着烟斗看报。入住的当天，田哥甚至发现旅馆老板看的是一份中文报纸，不过他拿到了。许刚说，旅馆老板不识字，包括英文，所以旅馆的一切事宜其实都是老板娘在打理。 旅馆内有20几个服务生，对老板并没有多少敬意，但工作仍旧很认真，就像真有那么一个统领全局的人。但天哥没见到过老板娘，就像一个不存在的完美的领导者。阿修罗计划的成功曾经让天哥狂喜，但他很快就冷静了下来。这次的行动成功是有偶然性的，如果不是马凤元意外地携带狙击步枪，单解决行动的时间不足就是个大麻烦。而且行动的过于顺利与 C 加加会馆保险库的防御漏洞过多有关。天哥见识过加安市银行的保险库，知道这些漏洞在那里并不存在，要解决的问题仍旧很多。不过对于一次匆忙间完成的任务来说，阿修罗计划是成功的。8个人在强大的可调动资源的支援下，仅用几天就做完了行窃的准备，而且取得了成功，说明这个小队已具有走向成功的必要素质。那接下来该全面正式的勘察加安市银行的保险库了。天哥这么想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2点多了。一同来交货的人有5个，天哥、周世涵、许刚、雷毅、孔淑玲。许刚和周世涵都已经睡了，而雷毅的房间仍然有欢笑声。正常人受伤后都希望好好的休养，但雷毅却是个例外，因为孔淑玲的存在使雷毅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天哥吸完了一支烟，起身去了雷毅那儿。 天哥，你也来了，坐坐坐坐，铃铃铃铃， 给天哥上瓶酒。 雷毅肩头上敷着冰包，却仍不甘于安静。 你们说什么呢？这么热闹。 天哥接过了面色红润的孔淑玲递过来的啤酒，却只是拿在手里。雷毅大叫着， 当然是周世涵的庇护工啊，惊爆了人类世界啊。 天哥顿时被一口酒呛到了，不停地咳嗽。在这次行动中，周世涵似乎没有展露过他的绝技，更不用说什么好到惊爆人类世界。天哥疑惑地看向两个人，孔淑玲用一个听他往下说的眼神使天哥安静了下来。那是故事背后的故事，看来田哥你根本不知道啊。好，那我就再说上100遍啊，100遍也绝对不会说厌的。话说我们4个正在里面行动，周世涵突然发现有5个农民包围着他，个个都手持凶器，一言不发。看这个架势，这些人根本就不是农民，而是打算黑吃黑的一伙同道中人。咱们几个都无暇顾及那边，而农民们也围了过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周大叔突然人品爆发，技能值升级，头顶全技能光环闪烁，他抓起了方向盘锁，跳出了车外，与平地翻起，跃到墙上，贴着墙角壁虎一样爬到了拐角处，利用所有人都惊呆了的机会突然袭击。敢挺一个，等到其他人都反应过来的时候，周世涵已经解决了其他两个，剩下的两个人吓得哇哇乱叫，一溜烟的跑得没影了。那个场面极其紧张，极其刺激，真让我有此生不曾虚度的荣幸啊。 雷毅说的嘴角唾沫横飞。天哥愁眉不展，这件事他根本就不知道。周世涵没有说，调度大局的马凤元也没有提，如果不是雷毅把行动的视频录了下来，谁也不会发现还有这样一个插曲。孔淑玲悄然向天哥点头，这其中却有疑问，可以肯定队伍中有叛徒。雷毅点评着网上关于 C 加加会馆的骚乱和抢劫事件，他说， 哎，来来来，你看网上怎么说的， 有一伙匪徒趁骚乱进入 C 家家会馆行窃，但事后却因为炮徒围困而无法脱身，以至于被警方一网打尽。要说这些农民也够点背的，咱们拿走了珠宝，他们背黑锅，现在警方一口咬定他们是暴徒，搞不好啊全得发配边疆劳改啊。后半夜三点多了，雷毅终于困了，田哥和孔淑玲离开他的房间，孔淑玲心事重重，似乎有话要说但又不便出口的样子，最后只挥了挥手回了房间。田哥没有睡意，他拎着一打啤酒去旅馆的天台上的小花园。今夜的月亮很亮，风格外的寒冷，但这对田哥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田哥望向了远处的灯火，这初夏的夜寂静无声，今天是5月16日，过五一劳动节的时候，田哥也没有回家看一下怀孕的妻子，只是在电话里说了几句话，此刻突然想起，思念顿时无法抑制。就在这个时候，周世涵突然出现在天台的入口，他也拎着几瓶啤酒，两个人，两张椅子，一盒烟，一打啤酒，一个漫长无边的夜。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窃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87.6 谁把星光点亮？谁把彩虹画上？